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六十集，牧瑶皱了皱眉，隐忍许久，还是好涵养的答道：“ 是。” 木生的手指停住了。无声地抬眼，摆出了一个洗耳恭听的坐姿，长睫乌黑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唯恐天下不乱的兴趣。但凡涉及到穆家名声，他总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林妙妙心想， 赵太妃气成这样，还没有忘记支开柳拂衣，可见她的缜密心机已经渗入了骨子里。现在殿中只剩下了穆家人，为什么他还不提曾经请穆怀江和白锦封印兴善寺的事情？穆瑶这个亲生女儿居然一点风声也不知道， 确实有些古怪。十年前先皇后病重，本宫从太医那里打听到了消息，她能不能挨过那个冬天都很难说。当时宫里唯有本宫最得先帝宠爱，她没有一儿半女，可我却儿女双全，敏敏也已经六岁，身体健康。对于本宫来说……他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斟酌言语。 成败在此一举。 穆生不阴不阳地替他补全。穆瑶警告地看了他一眼，示意他收敛些。穆生冲他露出个温顺又无辜的笑容。赵太妃脸色很黑，但没有反驳什么，接着道： 十年前本宫信佛已久，先帝对本宫多有怜惜，在城郊建立了兴善寺，取兴国扬善之意。适逢皇后病重，本宫便自请入寺为其祈福。 敢问娘娘烧香拜佛灵吗？ 穆生状似无意地插了一句。这一次穆瑶和妙妙都没拦他，而是随着他的发问一起竖起耳朵听着赵太妃的回答。 怎么不灵？当初本宫生敏敏的时候全靠佛祖庇佑。 他似乎意识到说的有些多了，闭上了嘴。这就对了，赵太妃礼佛之心诚，基于他对这种信仰的盲目信任，是出于对自身利益寻求保佑的狂热。他对佛学的了解其实不多，作为宠妃，他几乎没有理解过佛经释义，行为举止也浮于表面，实在谈不上通禅。他心诚的表现不过是花大价钱建造一座豪华的皇家寺院，以及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像暴发户一样疯狂捐赠香火。他在尘世有所求，寄托于佛，并不曾在意自己内心的愿望是否世俗。这样一个叶公好龙的赵太妃踏入兴善寺，究竟是为皇后祈福，还是祈祷皇后快点死掉以便于自己上位，谁都不知道。 兴善寺建好第三日，天竺国来了一队教众，远渡重阳来讲经。十年前佛教在我朝兴盛没多久，和宫上下只有本宫因为娘家赵氏的关系对其有所了解。先帝事务繁多，兴致缺缺，就让本宫引那群人入兴善寺安顿，顺带听他们讲经。为首的那人姓陶，叫做陶莹，看起来很年轻。他自称是华国边陲人，长在天竺国婆罗门，受佛法熏陶，不惜远赴重阳来普度众生。路上遇见许多流民，那些流民受他感召，都自愿成为信徒。于是他们一行人浩浩荡荡走到了长安。 穆瑶和穆生对视一眼，他们一进来沐浴焚香，三跪九叩，日夜不眠不休地念经。随后陶莹对本宫说， 说他以金刚之目看出本宫的命格本刻薄，幸得神女托生于腹中，遂能扭转乾坤，得了奉命。他抱出来的神女生辰八字与敏敏分毫不差，讲经只是托词，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膜拜神女而来。 林妙妙有些听不下去了，扭头一望， 穆瑶和穆生的脸色也一言难尽。十年前，佛教刚入华国没几年，因为信仰的人不多，规矩经文都是断断续续传来，教众良莠不齐，浑水摸鱼的不在少数。什么佛教徒，还能带看面相、算命格的？帝姬的生辰八字，只要买通工人就能打听。只怕是南郭先生碰到了附庸风雅的赵太妃，利用了他急切想要做皇后的心，糊弄了他。穆瑶并未揭破，只是问道：“娘娘信的是密教？”赵太妃的眼角闪过愤恨之色，脸色格外不好看，端茶杯的手都有些不稳。 当时本宫还不知道那是密教，只以为是真传。 密宗与显宗相对，都是古老的佛教宗派，其中密宗多半带了些特殊色彩。相较于显宗广释天下教义，密宗提倡的是口耳相传，密不示人。也因此，这一派经历了曲折的传播，最后几近灭绝。密教最具代表性的一点，是在显宗提倡禁欲的情况下，对男女之事毫不避讳。帝姬在梦里看到菩萨泥塑也玩起活春宫，显而易见是密宗。何况陶莹说自己是从婆罗门来，密教正是由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合并而来。只是陶莹和这些人究竟是否就真的是密宗教众呢？穆瑶点点头，示意赵太妃继续。 本来本宫也是半信半疑。 赵太妃眼中闪过一丝懊恼， 可是那个陶莹一连预测几件事都不出错，她说皇后枯木逢春，她就真的熬过了冬天，说本宫二子失一，我那几日将皇儿看得紧紧的，没想到。 她表情微微扭曲，是一个怨恨的表情。 没想到所谓的失，是让病愈的皇后要了去。 皇后九死一生，彻底放弃了生育的想法，他极其聪明地利用国母的身份，将宠妃唯一的幼子养在身边。自此，赵太妃的孩子注定成为储君，可他名义上的母亲却成了别人。 本宫在宫里不能哭，不能怨，甚至只能对着皇后谢恩。 他齿缝中溢出几声冷笑。 本宫忍不住去问陶莹，敏敏不是神女吗？那她说的奉命究竟何时到来？ 赤金佛像玉观音究竟有没有灵？贪恋着世俗权贵的人说不清楚，但如果有一个百世百灵的活佛在面前，你能忍住不去相信他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